咁而嗰壇嘢呢，即係其實之前法國佬已經都講咗啦，就係話呢，你無論係即係咩熱狗仔島又好啊，甚至乎你搞呢啲咩叫做鳳凰計劃啊都好啊，其實最後呢筆錢呢都係俾你黃洋達攞去著草嘅。咁今日呢我哋又有一位即係叫做係前熱狗啦，係咪前熱血時報嘅主持呢，亦都係提供咗一個相同嘅講法喎，不如我哋去一去先。 嗱，咁就劝翻某部分嗰啲热血支持你好快啲走啦，因为其实黄仁达唔会保你哋噶啦，佢已经即系喺留言之中咧，佢点解话上年二月唔系上年十月一号咧系起得鬱敏飛腳，是因為他當時在加拿大已經申請了正式政治庇護，已經批核了，即是他有什麼事是走得的了、哦、哇，他是不需要你們的 這個包 這個包，不如再說一次，他翻三批出來 OK OK 等一下，可不可以說多一次 正 嗱，因為為什麼會起黃毓民飛腳呢，因為他上年他不是在加拿大的，在 不是半個月成三個禮拜，是 是啊，咁佢应该係搞緊政治庇护居留条件嗰啲文件㗎啦。你諗下点解雨傘革命五十几条罪又冇事，佢明明喺鱼蛋革命度又喺度出咗嚟嘅，影到晒佢㗎，佢自己熱血時報都自己影到㗎，所以咪cut晒啲文囉。 你咁讲我大镬啲喎，感觉上。 係啊，咁所以佢如果申请到政治庇护係成功咗嘅，所以咪起鬱敏飛腳囉，咁而家大家合情合理啦，佢選到嘅話咁佢就唔需要走去做政治庇護啦，佢選唔到嘅做政治庇護，嗰五十幾條罪係佢嘅金牌嚟㗎，變咗 好收到啦、嗯、我覺得有少少懷疑喎，我先回應少少呢，就係、是、即係其實佢攞唔到咩實質證據證明佢真係攞政治庇護啫，第二就係、是佢嗰五十几条罪同攞政治庇护未必有直接关系嘅。 嗯。 第三，佢可能只系呢一个系郁敏嘅部署同策略，我哋即系抹黑黄洋大家嘅方法嚟嘅啫。 嗯。 亦都唔需要，如果你攞政治庇护嘅，唔需要走去加拿大嘅。 嗯。 香港都搞得嘅，大佬。唔系，我有几个怀疑啫。吓、啊，不过即系你话最后真系攞到即系加拿大嘅户籍嘅咁。唔出奇啦，系咪啊？ 嗱、嗯，呢个系怀疑嘅方法啦，即系你系戴咗个头盔先啦。咁但系咧，即系如果系真嘅话咧，其实我觉得即系呢个黄洋达都真系丧心病狂到一个地步。即系其实你头先去听嗰、那个啊，啱啱嗰位主持介绍下先，嗰、那个叫做 Winnie 啊。咁呢个主持咧就系、是、叫做喺呢一个所谓嘅即系叫咩啊 ？My Radio 唔系 My Radio 嘅一个咧，即系叫做系联播嘅一个节目，一个台嘅联播节目嚟嘅。咁嗰、那个。那個 Winnie 呢就是其實一位澳洲的網友來的，咁佢頭先主持的那個節目呢就叫做米港時事，係咪即係咁而佢嗰個台呢，其實佢自己有個台嘅，嗰、那個台就叫做係 Open Sky Radio。 Open Sky Radio, 咁、啊、Open Sky Radio 呢就係同呢個 My Radio 合作關係，咁頭先嗰位 Winnie 呢就指控啦，就係話啦，即係原來呢去年你記唔記得陳柏洋啦，即係我哋先咪講嘅，即係佢俾人哋捉咗去坐監嗰日呢，即係受審坐監嗰日呢，即係嗰兩公婆啊，阿黃達嗰兩公婆即係喺呢個呢個旅遊抗共㗎嘛，喺加拿大㗎嘛，係咪即係 Winnie 就咁講緊呢樣嘢啦，佢嗰陣時正正就喺度即係搞緊呢一個呢叫政治庇護啦。咁但係anyway, 嗰个当唔当政治庇护都好啦，嗱我觉得 Winnie 佢讲嘅讲法呢可能会有夸张嘅成分。咁但係著草嘅动机呢，即係其实呢个都有可能嘅，其实係。即係你可能嗰样嘢就未必係即係叫做係政治庇护啦。咁但係可能即係其实佢如果你即係政治庇护又唔需要有钱啦，係咪我都唔需要自己攞即係食夹棍啦，攞咁多嗰啲货金啊走去著草啦，嗰、那个著草多过似政治庇护嘅，我就觉得。咁同埋就係话喂其实而家都冇告佢啦。 喂对佢嚟讲佢唔需要㗎，因为佢又冇案底㗎嘛。对佢个到今日为止佢依然係 clean record 嘅人嚟㗎嘛。係咪因为佢上一次係纠错嘅啫。係咪跟住就冇任何官司前身㗎。係咪只係拉过佢话准备会即係拘捕啫、嗯。我估计嗰样嘢应该都係甩咗㗎啦。咁、 嗯、 所以你话用投资移民又好，专业移民又好，甚至乎家庭团聚都好，其实是移民到的噃。 嗯，